第十八集，守护者的秘密。麦迪文在一张完好无损的椅子上坐下，那椅子上摆着少数几个没有被撕碎的靠枕之一。 想要弄明白议会是什么，你必须先明白恶魔是什么，你还需要明白魔法是什么。 麦迪文大人，魔导师，如果暴风城里有个恶魔，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追捕恶魔上，历史课可以以后再上。 如果那个恶魔还能对周围的人造成威胁，那么你的担忧合情合理。相信我，他不能。就算那个恶魔是燃烧军团里最强大的军官之一，击败召唤他的那两个强大的法师也会让他精疲力尽。他无关紧要，至少暂时是这样。现在重要的是让你理解议会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其他人对此这么感兴趣。 可是魔导师， 而我越早讲完，就能越早考虑你的建议，越早出去收拾这只微不足道的恶魔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去，就应该听我讲完。嗯，好了，魔法是什么？ 是遍布在这个世界上的能量场，有的地方强，有的地方弱，但它无处不在。 对，没错，至少现在是这样。但试着想象一下，曾经有一个时代并非如此。 魔法是普遍存在的，就像空气或者水一样。 没错，魔法就像水一样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创世之初，万物伊始，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汇聚在一个地方，所有的雨水、河流、大海、小溪、露珠、泪水全都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在一口井里。 是的，只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水，而是魔法。一口魔力之井，魔法的根源，一个通向其他位面的入口，一扇越过世界屏障直抵黑暗虚空的光门。最初的施法者们在这口井旁定居，将井中的原始能量提取出来变成魔法，那时他们被称作卡托雷，至于他们现在叫什么， 我就说不好了。 随着对魔法的运用，卡托雷变得日益强大，但他们并不理解魔法的本质。他们不知道黑暗虚空中还存在其他强大的势力，他们穿梭在扭曲虚空中，饥渴地追寻着魔法，并且对任何能够驯服魔法、能够利用魔法达到自己目的的存在都非常感兴趣。他们是无数个世界的主宰和梦魇，并被这些世界所憎恨，但我们简单地称他们为恶魔。他们想要入侵任何掌控着魔法的世界，不论是已经成型的还是刚刚兴起的，然后将其毁灭，以便将这些能量据为己有。这些恶魔中最强大的一个，燃烧军团的主宰，则是一个名叫萨格拉斯的恶魔。燃烧军团的主宰强大而狡猾，处心积虑地试图同化早期的魔法使用者，也就是卡多雷。他成功了，卡多雷的心灵被阴影蒙蔽，他们奴役了其他种族，包括早期的人类，以建立自己的帝国。唉，在卡多雷统治的年代，有一些人看得比他们的同胞更长远，他们勇于反对卡多雷的统治，并不惜为他们的远见付出代价。这些勇敢的人中既有卡多雷本身，也有其他种族。他们看到卡多雷的统治阶级的内心变得冰冷黑暗，而恶魔的力量却日益壮大。于是卡多雷被萨格拉斯腐蚀，以至于他们差点在这个世界新生之时就将他葬送。卡多雷对反对的声音充耳不闻，为最强大的恶魔萨格拉斯和他的手下打开了入侵的通道。多亏了少数人的英勇壮举，通往黑暗虚空的传送门才被关闭。 萨格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也被驱逐了出去。然而，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。传送门关闭的时候，永恒之井爆炸了。这场爆炸撕裂了这个世界的心脏，摧毁了卡多雷的国度，也摧毁了他所在的整个大陆。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关闭传送门的人。 卡里姆多，这是洛丹伦的一个古老的传说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邪恶的种族愚蠢地染指了某种强大的力量，作为对他们罪行的惩罚，他们的土地支离破碎，沉入了海底。这就是所谓的大分裂，他们的大陆就叫卡利姆多。 是的，卡利姆多。不过你知道的是说给小孩子听的版本。我们给准法师讲这个故事，让他们小心提防他们所使用的力量可能带来的危险。卡多雷的愚蠢毁灭了他们自己，也几乎毁灭了我们的世界。当永恒之井爆炸的时候，里面的魔法能量化作一阵永恒的魔力之雨，散落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。那才是魔法无处不在的原因，那是永恒之井毁灭的力量。 可是魔导师，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。 10000年前，误差不会超过20年。 那这个传说是怎么流传到我们这个时候的呢？达拉然自己的历史只能追溯到2000年前，而且最早那些历史也都和传说混淆在一起，无法分辨了。 卡利姆多沉没的时候，许多人葬身海底，但少数人带着他们的知识幸存了下来。其中一些幸存的卡多雷后来成立了提瑞斯法议会。提瑞斯法到底是一个人、一个地方，还是一件物品，亦或一个概念？就连我也说不清。他们留下了关于那段惨痛历史的记载，并立誓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这就是议会成立的基石。人类这个种族也从那个黑暗时代幸存了下来，繁衍生息，日益壮大。现在魔法能量已经渗入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缝隙，于是很快他们也开始尝试开启现实的大门，开始召唤黑暗虚空中的生物，窥视关闭萨格拉斯的监牢的那扇紧闭的大门。就是那时，那些幸存下来改头换面的卡多雷站了出来，讲述了他们的祖先差点毁灭整个世界的故事。最初的人类法师们慎重思考了卡多雷的告诫，然后意识到，即使他们放下自己的法杖、魔法典籍和符文，也总会有其他人找到恶魔，让他们重新染指我们这个绿色的世界。不管是出于天真无知，还是居心叵测，于是他们将议会沿袭下来，将其变成一个由最强大的法师组成的秘密社团。提瑞斯法议会会选择其中一位成员，让他担任提瑞斯法的守护者。这位守护者将被赐予无尽的力量，并成为现实世界的守门人。然而现在，那座大门已经不再是一口巨大的能量井，而是无数雨点，甚至到今天也还在不停坠落。这是世间最重的担子。 您就是守护者？ 是的，我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守护者的孩子，在出生之后不久就继承了他的力量。这力量对我来说太沉重了，作为代价，我赔上了一大段青春岁月。 可是您说守护者是从那些法师里面选出来的，护法者艾格文难道不能选一个年纪大点的人吗？为什么非要选一个孩子呢？而且还是他自己的孩子。 最开始的1000年里，那些守护者确实是从少数人里选出来的，遵照最初创建者的意愿，议会的存在也一直对外界保密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政治和个人利益搅了进来，守护者沦为了一介仆从， 比一个会魔法的杂役强不了多少。有些强大的法师认为，守护者的职责是要禁止别人享受他们这些法师所拥有的魔力，就像从前的卡多雷一样。堕落的阴影渐渐笼罩了议会，更多的恶魔侵入这里，甚至萨格拉斯本人也让他的一小部分化身现身于此。虽然那个化身只包含他的一丝力量，却仍然足以毁天灭地。然而，守护者艾格文，也就是我母亲，她生于大约1000年前，天赋过人。议会里的其他成员推选她成为守护者。我相信，当时那些迂腐的老古董们以为可以把她抓在手心，继续将守护者当作他们政治游戏里的一颗棋子。结果他的所作所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拒绝被操纵，而且击败了当时沉迷于恶魔学识的几位最强大的法师。有些人以为他的桀骜不驯只是一时的，等到大限将至的时候，他就不得不把守护者的头衔转交给另一个更好操纵的人选了。然而他再一次令他们始料未及，他借助体内强大的力量活了1000多年，他的一切都一成未变，并且继续睿智而优雅地使用着他的能力。于是议会和守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议会可以向后者提出提议，但守护者必须能够随时制约议会，并且拥有足够的力量能与之抗衡，以求避免卡多雷的悲剧重演。他与黑暗虚空斗争了上千年，甚至当面挑战过萨格拉斯的肉身。那时萨格拉斯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意图消灭传说中的龙族，将他们的力量据为己有。守护者艾格文迎战并击败了他，将他的躯体封印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永远与他的力量来源黑暗虚空分隔开。这就是古兹巴想找的那首史诗《艾格文之歌》的内容。但他不可能永远从事这份工作，而这个世界却不能没有守护者。于是他使出了又一招妙计，虽然他无比强大，但他仍然是肉体凡胎，其他人都指望着他会将力量传给他人，然而他却与暴风王国的一位宫廷魔法师有了孩子，并选择那个孩子作为他的继承者。他威胁议会说，如果他们不尊重他的选择，他就不会退位，宁可将守护者的力量带入坟墓，也不愿将其拱手他人。议会认为，操纵一个孩子，也就是我，也许比操纵艾格文容易得多，于是他们点了头。但是那力量对我来说太沉重了，在我还年轻，比你更年轻的时候，体内的力量觉醒让我沉睡了20多年。守护者艾格文拥有那么长的生命，然而我却失去了我生命的一大半。守护者艾格文，我的母亲。在我沉睡时，邪恶力量又悄悄潜回了这个世界，更多的恶魔出现了，这些兽人的数量也多了起来。而现在我所在的议会中的成员再次走上歧途。没错，哈格勒和修格林都是议会的成员，还有其他人也一样，比如肯瑞托的老艾里克斯，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了他身上。虽然他们事后把真相严密掩饰了起来，但你总应该有所耳闻。他们惧怕我母亲的力量，也惧怕我，而我不得不事事留心，以防他们被这份恐惧摧毁。这就是提瑞斯法的守护者的职责。